还是挺准确的吧，如果从他们的这个评选标准上来说。 嗯，他的这个评选的标准呢，说录取占60分，然后呢、 嗯、 像这个标准化的考试成绩 SAT 和 ACT 分数呢则是占了40分啊。 嗯， 他在整个的这个名单当中呢，他是有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排名，它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排名，比如说它的录取率，然后就是 SAT 的这个分数，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范围啊，你才能够录取。一看这个数据真的是把大家吓了一跳啊，比如说这份榜单当中排名第一位的是哈佛大学， 嗯， 录取率只有 5%。 嗯，没错 啊。 SAT 的分数呢是要求你要1430分到1600分，那也就是说他是有可能招收到 SAT 满分的学生是吗？ 有很多满分的学生都在申请，但是未必都会被录取。 未必都能哦，那也就是说这 5% 当中有可能剩下 95% 的那些个炮灰当中还有1600分满分 SAT 的学生。 没错。 是这意思哈。 没错。 哦，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份排名呢，基本上也是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了。其实他的这份榜单是不是不简简单单只是针对国际学生的，包括美国本土的学生是不是也是在这个榜单的这个考量范围之内的？ 那肯定是，不然的话他的 SAT 分数就不会这么低了，就是他的最低分。 嗯，好的。那么我们其实只关注的是我们中国的同学， 嗯， 我们每年进入到这些名校的几率究竟有多大，因为美国的这个早录取现在这个录取结果已经都出来了。那孟琪跟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啊，今年我们说的这些南进的20所大学、嗯，今年在中国究竟录取了多少个学生？ 嗯，其实可以分享几个数据，比如说你像今年哈佛大学、嗯、如果从咱们本土的中国学生或者是中国籍的学生考虑的话，只录了2个，就还是非常难非常低的。 中国籍的学生只录了2个人。 对啊、嗯、对，其中包括人大附，还有一个还是在美国读高中的学生。 好啊、嗯、 对， 这个话题我们过一会儿会跟大家去涉及到啊、 嗯、 这是哈佛大学，其他的学校还有相关的数据吗？ 你像耶鲁大学这今年录的还是可以的， 嗯， 就是还是录了有10个左右。 嗯， 然后包括像哥大，就这些还是都是比较正常的。其实除了哈佛今年确实录的算是新低了。 往年一般的这个像哈佛呀、啊、包括斯坦福啊，像这些个学校一般在中国录取的平均的人数大概能有多少？ 也不会有很多， 凤毛麟角。 对对，也不会有很多， 不会超过10个。 每一所学校嘛，那基本上不会， 是不可能的是吧、 嗯、 对。那么每年申请的学生会有很多，大概每年申请这些学校中国的学生大概有多少？ 嗯，我们要看提前批啊、 嗯、 你像提前批都是11月1号这个时候申请的这一批学生，你像比如说像普林斯顿的话它是有5000多人在申请， 嗯， 然后你像哈佛的话今年早申的人数是6600多。 嗯 嗯， 我们说的这个人数是中国的学生申请的，全球的， 对， 全球的申请 的 人数啊，当然这是全球的人数，不包括美国本地学生对吗？ 也包含的， 也包含是吗？ 对 啊、哦，5000-6000的学生去申请，但是他们的录取率都是个位数。 对 啊、嗯，都是在5%-8%之间啊、 嗯，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数字啊。那么最近几年这些名校持续录取率偏低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他们是学生不达标呢，还是学校有意识的在降低这个录取的人数？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学校肯定是希望想要优秀的学生，只能说明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嗯， 然后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提早去准备，所以呢你像可能几年前1400分，如果用旧的 SAT 来说的话，你像2200分或者2300已经算个很高的分数了，但是因为近两年来申请的学生越来越早的去规划和准备，所以说他们的分数也可以考得很高，而且他们活动可以做得很好、 嗯、 就也不简简单单只是分数 嗯， 来影响的。 嗯，那咱们说说中国的这个学生吧。其实在国内读书的、 嗯、 今年录取到哈佛的只有人大附的一个学生。 对。 对吧？那他们的学习成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够被这些学校录取？ 其实基本也都是接近满分。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今年我们录了耶鲁的一个学生，然后他是、 嗯、 在这个国际学校 IB 学校读书、 嗯、 然后呢满分如果算上去基本上他只离满分差2分。 SAT 的 啊，不是平均分，就是他的高中的平均分、 GPA 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的 ACT 的话是差一分满分，他没有考 ACT， 他考的是 ACT、差一分满分，然后他其他的分数也几乎都是满分，但是这些只能够成为他被审核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标准啊，更多的其实考量的还是他很多的软性背景方面。 嗯，因为他的这个排名当中，你看他也是 SAT、ACT 这分数，他说只占40分，其实连一半都不到啊。 嗯， 那另外的那个更大部分的，就是刚才孟琪所说的，那就是你成绩之外的那些个表现。 嗯， 啊，其实往往这些表现更能够决定你是否能够被这些学校所录取。 没 错。嗯，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讲到说，今年录取到哈佛的两个中国籍的学生，一个是在国内读书的、另外一个是在美国读书的， 对，美国高中，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这个问题，就是在美国本地读高中的这些个中国的学生是真的更容易受到美国本地名牌大学的青睐吗？ 嗯，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因为毕竟在美国读高中，所以他所接受的教育也是美国当地的教育，包括说他有很多的这个成绩的含金量也相对会高一些，而且美国的高中他毕竟是可以衔接美国的大学嘛，所以说他有很多的活动啊，包括有很多的比赛啊，也是会对当地的这个大学来说很受认可。比如说如果你是在中国，你参加了一个当地的，比如说北京市的奥林匹克，这样的比赛，其实在美国人的眼里他没有办法去衡量这样的标准。但是如果你参加的是一个美国的，你比如说像 AMC， 这个是美国数学竞赛啊、那它其实含金量就是非常高的了。 嗯 嗯， 同样的有可能相比较一些个参赛的那个难度的指数有可能比国内的还低，但是人家是美国自己本地的、对吧，他衡量起的就会更容易一点，当然这个不会涉及到一些个什么歧视的问题吧，他就是天生会戴着有色的眼镜说你来自中国本地的这个学生，那我就要更多的去严格的去筛选你。 嗯，其实说这个歧视，我认为这也不算是一种歧视、因为你像不仅仅说只有中国的学生在申请，你像韩国的学生也在申请，日本的学生也在申请，欧洲的学生也在申请，所以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池子。当然了，美国的学生的竞争的标准和这个国际学生的竞争标准是不一样的，那对于国际学生而言都是很难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未来如果我们想是进入到这些个更顶尖的美国的高校里，选择去美国读高中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会是一个相对来说容易一点点的方式。 嗯， 因为这个毕竟有一个这个认可度的问题，然后包括教育衔接度的问题啊，但是当然了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嘛。 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在这个美国本地读书的，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他和这个当地的教育实际上衔接是无缝这种衔接的。再有一个，我还听过一种说法，是因为国外的很多大学他们并不是说特别的认可国内的一些个教育理念，然后包括一些个教育的方法。 这个也是没错的。 嗯， 其实我觉得北京还好，因为北京现在也慢慢的有很多的国际学校，然后包括在培养孩子方面也会有一些能力的这个培养了，但是尤其是一些可能二三线的城市，很多的这个教育还是以高考为主的，所以呢还是以这个刷分为主的，包括有很多这个家长的意识里面会觉得分数是最重要的，你像咱们高考也是，你分数到了你可能你就会被录取，对吧？咱们还是以分数来去评选这个所谓的这个排名。但实际上美国他更看重的是学生的能力，尤其是在这个申请本科的学生里面，他们会更看重孩子的像领导力、团队协作能力、创造力，包括像解决困难的能力等等。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能力的提升如何来体现呢？那肯定不可能说从分数上面去体现，所以要从活动这些方面来体现。但毕竟在中国的这个教育意识里面还是觉得分数很重要。 那这些个中国的孩子到了美国去，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彻底改变的吗？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中国孩子，你比如说我们在国内读了这么长时间，他有一些固定的这个思维，固有的思维实际上他是改变不了的，比如说这个他们最为看重的像一些批判性思维这样的这种，我觉得它是一种思维习惯，但是有些思维习惯的话你并不能够轻易的去改变，那到了美国去的读这个高中的话就能够去改变它吗？

高考报志愿就找居民师，居民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六，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美国本地学生和家长选择学校常用的内置网站近日选出了2018年全美最难进的20所大学，排第一的是哈佛，第二是斯坦福，东风压倒了西风。拥有400年历史的东部老牌学府击败了西岸以科技著名的大学。从录取分数等项来看，要进美国名校极其不易。这些大学每年招收的中国学生有几人？都是哪类学生才能得到这些名校的青睐呢？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今天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启德美国部的主管孟琪老师，和您共同关注全美最难进的20所大学出路如何在低录取率当中博得希望。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您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那这样吧，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刚开始的时候回答几个这个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吧，孟琪，好吧。 好， 我们这有一位微信网友郑娜啊，想问一下，说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就是这个 PS 就是个人陈述啊，是否应该给出我选择学校的原因呢？在这里面要不要写？ 如果是说申请本科啊，我要解释一下。首先本科呢，它大部分的学校是用一个叫做 Common Application 的一个申请网，申请系统。这个申请系统里呢，它的文书的标题是确定的。所以它会有一个，今年是改版了之后是7个标题选择其中一个，你肯定是要按照这个标题去写的。那针对于不同的学校，它也会有一个专门的 YIC 的时间，就是你为什么要选择我这个学校的时间，就是你可以去来表达一下你对这个学校的热爱。所以说在所谓的 PS 里面，或者说像我们的主文书当中，我们是不太建议去写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学校的，因为它有专门的补充的文书可以去解释。 那一般在这里边我们要写什么呢？ 按照它的标题的要求来的话，你像它的有的标题是说让你去写你成长的一个经历，然后或者是说你曾经遇到的困难啊，或者是说比如说你曾经遇到的一次道德困境等等，所以你就按照它的标题然后去写你自己的经历就可以了。我们更建议的是你可以分享一些你一些就是让别人可以记住你的细节。主文书主要是写你自己，而不是去阐述你为什么选这个学校。 它有专门的标题要写 YIC， 就是你为什么选。 对 啊， 对。 那一般的如果说选，说我为什么要选择你这个学校，有什么样的技巧吗？怎么样才是讨喜的这种答案？ 首先你要真的了解这些学校，它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学生。其实我可以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总结的几大名校想要什么学生啊。然后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讲清楚你跟这个学校之间为什么很匹配。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些畅想，比如你真的成为这个学校里的学生之后，你又会为了这个学校做哪些方面的贡献。 从这个几个方面啊去陈述自己选择这所学校的理由啊。来看这位微信网友小周，他说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什么样的课外活动经历会比较出彩呢？ 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因为其实这几年来做申请就会发现有很多家长过于的就是跟着主流走。比如说有很多的学生说好像做一些义工志愿者的活动合适很好，那么就有大批的学生都在去做义工和志愿者。实际上如果你都在做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申请里面材料大家都一样。

但是实际上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先想清楚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嘛，也不一定说我们非得要按照某一个框架去做一个什么事情，让美国学校有这种刻板印象，也不见得是好事。 对，其实刚才你讲的说中国学生这个分数确实挺厉害的，从另外一个侧面讲，就是中国学生对待学习这个问题还是很刻苦认真的， 没错， 是吧？ 没错。 但是呢，兴许会有很多的中国的孩子到了美国去之后，尤其是进入到这些特别棒的这些大学，你会发现刻苦认真学习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学生， 对，都很优秀， 大家都很优秀， 对， 对吧？但是你在整个的这个学校的竞争过程当中，兴许你的这个短板和弱势就会暴露出来，就会体现出来。 没错，没错。 这个实际上是不是我发现我今天问题总是会打探小道消息啊，就是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就是入学之后啊，他的在校的这些个表现，好与坏，也会或多或少左右这些招生官对于你这个国家学生来源的这个看法。 您说的太对了。 嗯， 真的是会有影响的。 嗯 啊，其实可能从这个本科的角度上来说，还好一些，因为录的都不太多嘛，名校。但实际上，你像研究生，相对录的还要多一些，甚至有时候会去影响这整个学校的招生。就是申请。你比如像清华大学，如果你这个学生表现不够好，你可能未来录取就确实是在这个学校上面，清华大学就不爱被录取。 哦， 然后你像浙江大学，可能他表现好了，然后这一批的学生确实很优秀，那后面反而就会录取变得很顺利。当然我这都是举例啊。 那这个相关的数据咱们能看到吗？比如说美国的某一所大学对于中国的某一所不管是中学啊还是大学会更青睐有加，会有这样的这个相关的数据支撑吗？ 学校一般不会这样去放，但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中学，它确实也会有自己学校的一个这个申请的录取情况嘛，情况的分析，所以也是能够看出来一些的。 所以你要这么看啊，咱们一直都说讲，这个留学规划要尽早要去做这个规划，那实际上呢，你包括在国内，你去选择这个高中啊，或者是你在国内说读大学，你在前期选择的时候，实际上也要把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的，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都在考虑， 是吧？所以这个并不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择校啊，因为它是多方面原因这个共同促成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对于美国名校啊，这个录取率变低啊，还有就是针对中国学生录取人数减少，依然怀揣着有美国名校梦的这些个中国的学生，孟琪老师会给他们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包括我们从前期的规划，到后来的我们的标准化考试的成绩的准备，以及你的像这个社会实践的这些个活动的这种安排，您会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您刚刚提到这个规划这个词真的特别好。咱们会发现凡是这些名校录取的学生统一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早就开始准备和规划了。而不是说我已经高三了，我忽然间想去申请美国的学校，我还想去哈佛，这个是几乎没有可能性的。对，所以早规划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了。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中国家长就像我刚刚说的，还是特别的看重分数。实际上我们必须要告诉家长，分数和活动是同等重要的，而且甚至说分数占的这个占比还不如活动的占比要高。因为这里也可以透露一个细节，你像美国申请的这个 Common Application， 就这个网申系统里面，它有十项活动列表是需要你去填写的，你要想申到名校，至少你要把这十项活动都填满。所以你要利用几年的时间去做。另外呢，这个活动还不是说我今天去了一趟福利院，我明天可能去了一趟下校，而是你这几个活动之间最好是做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在坚持，并且内部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才会比较好。所以活动这一部分。那另外呢，如果说最后还有一个建议的话，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美国学校是很希望看到你选择的学校是适合的，他希望是 match 的。那怎么样去做到我选择的学校是适合的呢？你要提前去探索。所以呢，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学生在初三，就是美国的这个已经是高一了，九年级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可以去申请美国的下校，做第一步的探索，去发现自己适合什么，适合什么专业，适合什么学校。在探索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在十年级和十一年级的时候去选择一些学术性非常强、竞争力非常这个高的一些下校，来去把自己的这个实力再提升上去。 也就是说这个下校如果你要是按照很充分去做准备的话，不能只去一次，是这意思吗？ 对，你可以先去一次，去探索一下，选择一下之后，然后再目标更明确的。你就像我喜欢卡梅，或者我喜欢计算机，那我就去计算机最好的。对，或者是我喜欢一些人文社科，那我就去一个耶鲁的下校。 你要说到这下校，应该现在大家就得开始要着手了吧？这时候是不是有点晚了？ 不晚，下校一般是3月到4月截止，还可以， 还可以啊。好，那么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再来看看大家提出的问题吧。啊，这还有是这个张小晨问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我只剩一个暑假了啊，申请美国大学，我估计这个同学应该是高一，如果我们要是说早的话啊，就是高一今年读完，就是今年是放这个寒假，那么他说只剩一个暑假了，申请美国大学做什么课外活动会比较好？只剩一个暑假，只用这一个假期能够满足申请学校的这些个事情吗？ 只剩一个暑假，现在有可能是在高二吧，对吧？ 高二，对， 因为高三的时候马上要申请，其实如果是时间非常短的情况下，我觉得学生先要确定清楚他的目标，就是他想申请什么样的学校啊，然后呢把时间要压缩，并且呢尽可能的在短时间里面高效率的去学习和探索一些活动，如果可以的话，他可以把平时的时间也用来一些分配一些时间来做活动，这样的话还是有可能去到好学校的， 就未必只是用假期来去做这些事情。 对 啊， 对。 但是这个事情就是你要做真得是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 对， 不是说我为了申请学校去做这件事情， 是吧？对， 对吧？ 如果他不喜欢，其实是很难把他做出成绩来的。我们基本上凡是学生真的把这个活动做出成果的，基本上他是一定是要在这个上面花很大的心血的。 语文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模拟联合国在美国大学申请当中究竟是扮演什么样的作用和角色，这个很重要吗？ 这个问题其实就相当于是在问下校是不是申请美国必要的是一个道理。其实美国大学的这个申请和录取啊，它并没有一个唯一的标准。比如说今年录了耶鲁的学生去了这个下校，那是不是他录取这个就是耶鲁可以录取学生全都要去呢？并不是，它一定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模联它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可以被参考的活动而已。如果你没有去到模联，那你也可以去相同的其他的活动，但是不管你去了什么样的比赛或者什么样的活动，你都必须要在这比赛里面有所成长，并且可以体现给美国的学校你的领导力、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等等。你像模联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体现你的思辨能力、沟通能力的一个比较好的活动。 好，我们呢再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老扎他说有美国哪些大学申请是不需要 SAT 或者是 ACT 的？ 有很多啊，其实排名比较靠后，就是或者是说从这个50到100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学校都可以不用 SAT 或者 ACT 申请了。对，随便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雪城大学，其实包括像宾州州立帕克，虽然这个排名还算比较高，但是其实从这个前年开始就已经可以不用 SAT、ACT 去做申请了，还是有很多的。 普渡大学需要吗？ 普渡的话，关键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其实还要考虑一点，就是不是说这个学校本身需不需要，而是申请的人大部分都有没有。其实对于普渡是一个，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普渡是一个很敏感的学校，现在目前在中国它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优秀学生的保底校和普通学生的冲刺校，所以说它的申请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如果你没有，基本上是申请不到的， 竞争力不足了，就 对， 是吧？ 对， 所以呢这个 SAT 和 ACT 呢大家还是要认真的准备啊。况且你要进美国前50的没有这个成绩的话，那就基本连申请都不要去递交了，那肯定是没有希望的啊。但是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呢，主要考虑的是我们今年高三的同学，今年高三同学有一部分的同学他是到了高考结束之后才会因为考试没有上到自己喜欢的学校，或者是录取到自己喜欢的专业，他会临时想到要出国读书的。那么对于这部分的学生来讲，孟琪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他们吗？ 可以选择一些学校，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比如说不需要 SAT、ACT， 因为这个考试它毕竟一年只有固定次数，然后很难去这个准备。那可以选一些这种只要托福的。那另外的话，也会有一些别的选择，比如说你也可以先去在国内读一个大学，未来选择转学，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一个比较低门槛的学校进到美国去，然后再选择转学。包括像美国有很多的学校啊，它会有一些这种比较好的这个转学机制，就是你在这个学校读两年之后，你就可以，你只要能保证你的成绩不错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去到更好的学校去读书。 实际上社区学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社区也是其中一个选择。 嗯， 而且如果是优质的社区的话，他们这个录取名校的这个转学的机制还是非常好的。 嗯，好，我们来看看郑娜啊，她说我们家孩子呢马上要去美国做这个高中生的交流生了，她想问一下说孩子在美国做交流生的时候能够做点什么对于申请美国大学有帮助呢？ 交换的时间因为比较短啊，实际上他可以先积极踊跃的去参加学校的一些社团活动，然后尽可能的在社团活动里面呢有一些作为，或者说就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表现。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他要保证他在交换期间的成绩，然后和这个在美国的老师相处要非常愉快，然后尽可能要让美国的老师能帮他去出推荐信，其实这些都是对他未来申请比较有利的。 哦，让美国的老师给他出推荐信。 对。 哦，好。再来看这个阿朵芳，他说美国大学申请哪些国内的竞赛含金量比较大？ 其实还是这个同样的说法，就是没有固定的所谓的哪个比赛一定含金量高。你如果能确定哪个比赛孩子在这个当中是可以进步的啊，或者是说他可以体现能力的，就都很好。但是我依然会建议尽量选一些国际性的赛事，因为纯国内的比赛会比较难。你就像现在北京有很多的这个高中，他们都是可以参加一些国际赛事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AMC， 就是美国这个数学竞赛。然后或者是你像包括我们公司，包括这个像人大附啊、十一学校，每年都会举办的，你像这个太空城市设计大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国际赛事。 嗯，有些这个学校他们都会组织，我们的同学们可以去参加这种比赛啊。 对。 好，HG， 他说现在高三准备申请美国大学，但是他的 GPA 也就是这个平均成绩比较低，可以通过什么其他的方法来弥补吗？ GPA 其实还是非常关键的。GPA 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申请的。 对，因为它毕竟是你几年来的成绩的一个表现和学术的一个判定，所以它其实甚至高过于托福和 SAT。如果说非得要说有没有什么办法，那就是通过活动和其他的分数。因为美国申请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打包的这样的一个测评的标准啊，所以它不可能说你哪一项低然后就不会去考虑，你只能是通过别项更好，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理由来去解释你的低 GPA。你是因为生病吗？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啊？让别人觉得很合理。当然，也有一些学校，它可能本身给的 GPA 平均就比较低，那这也都是需要向美国学校解释的。 好吧，那么所以呢，这个出国留学，我们这个强调说，大家要提早规划。这个提早规划不仅是对于你的申请路径、选择学校的一个规划，其实更重要的，刚才孟琪老师也讲，对于你的个人的这个成绩，不管是你的 GPA 的在校的平均的成绩，还是你的托福成绩、SAT 成绩或者是 ACT 的成绩，都需要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表现， 没错， 你才能够在诸多的申请者当中脱颖而出啊。否则的话，真的想进入到这些名校，真的是太难了啊。好吧，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呢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孟琪，谢谢， 谢谢。 嗯，好了，那么稍后呢，我们和大家呢将会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品读经典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品读的经典名篇是《庖丁解牛》，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教育面对面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 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

手之所触，肩之所以，足之所履，膝之所以，虚然响然，奏到豁然，莫不重音。何与桑林之舞，乃众经手之会。文惠君曰：“其善哉，既何至此乎？”庖丁试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使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欲而不以目视，观之止而神欲行，以乎天理，披大细，倒大款，因其固然。既经恳庆之未尝，而况大孤乎？”良庖遂耕刀，歌也；足庖月耕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形，彼解者有剑，而刀刃者无后，以无后入有剑，恢恢乎其余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形，虽然每至于足，吾见其难为，触然为戒，事未止，行未迟，动刀甚微，豁然已解，如土伟地。提刀而立，未知四顾，未知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的经典诵读《庖丁解牛》。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程翔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庖丁解牛》。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程翔，北京一零一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二十多年，致力于语文课堂教学艺术，在阅读教学、写作教学、教材建设等方面有较深造诣。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首批专家，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委员，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编写委员，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兼职教研员。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欣赏庄子的《庖丁解牛》。庄子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死于公元前286年，战国时宋国蒙人，蒙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这一带。庄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今天我们看《庄子》一书，其寓言故事比重是非常大的，前人称作是寓言十九。今天我们来欣赏的《庖丁解牛》就是他的寓言作品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如果单从文句上看，从字面上来看，这篇文章似乎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 啊，无非就是讲了一个解牛的一个事情嘛。下面呢，我们要先从字面上把这篇文章的结构呢，来梳理一下。文章一开始，第一小段写庖丁解牛的动作，说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这四个短语我们一定要注意。这四个短语当中各有一个动词，他的手所接触到的地方，他的肩部所倚靠的地方，他的脚所踩着的地方，他的膝盖所支撑的地方。当我们把这个触、倚这些动词连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似乎就能够想象得到，这个庖丁解牛啊，可以说是达到了十分娴熟的程度。所以站在旁边观看庖丁解牛的文惠君呢，也就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句赞叹声：喜善哉，既何至此乎？这样就有文章的第一段进入到了第二段。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文惠君赞解牛，这个庖丁是如何反应的呢？按照一般的常理啊，当别人称赞自己的时候，我们应该谦虚一下，或者表示一下感谢啊，你的技术怎么达到了这么高的程度呢？用原话来说，既何至此乎？但是我们看庖丁非但没有表示感谢，反而呢他纠正了文惠君的话。庖丁试刀对曰，这个试就是放下的意思，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计矣。这句话很关键，什么意思呢？庖丁说啊，我所喜欢的是道，比你所说的计要进一步了，也就是说要高一个层次了。你认为我解牛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吗？不是，我解牛啊，那是体现了一个道的问题，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了。那么大家看，这实际上说明了庖丁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厨师。接下来呢，庖丁就开始讲自己解牛的过程当中啊，经历了三个阶段。他说，始解牛时啊，所见无非牛者，意思是说我刚刚开始解牛的时候，我所看上去的牛和别的人所看上去的牛没有什么区别，我自己呢对于牛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它的外部，这是对一个现象的外部的一个认识，还没有深入到它的内部当中去。三年之后呢，未尝见全牛也。所谓的未尝见全牛呢，意思就是说在我的眼里看上去的这头牛是可以来拆卸的，是可以来肢解的，这样就深入到了牛的内部结构当中去了。这是在认识上的发生了第一个飞跃，这也符合我们人在认识事物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基本规律，从对事物的外部的认识进入到对事物的内部的认识当中。但是这还不是庖丁解牛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方今之时。庖丁说，方今之时，臣以神欲而不以目视，观之旨而神欲行。这话呢好像是我们今天听着有点玄乎啊，哪有这样解牛的呢？其实呢，我们说当人对于事物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之后啊，自然而然的就进入了一个化境，就我可以不用眼睛看，完全凭自己的精神就可以感知 这个牛的结构。 天人合一，清净无为，这是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庄子提出的道家思想主张。在中国哲学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中庸之道，是处世的一种方法。佛家所谓的道，是在揭示存在的本质，而老庄所谓的道，是在参悟宇宙的根源和普遍规律。在庄子的笔下，庖丁精湛高超的解牛技术让文慧君赞叹，也有好奇。那么庖丁解牛的三个阶段和他所追求的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接下来他又讲，我对于牛的解牛的这种理解和把握呢，是因其固然，是依乎天理。我觉得这八个字非常重要。所谓的依乎天理，就是按照它本来的样子自然所形成的那个结构。因其固然，这个因和那个依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庄子借助庖丁之言呢，所讲的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接下来呢，庄子运用了比较的手法，他把厨师呢大概分成了这么三类。一类呢是像他这样的达到了这样一种化境的，再一类呢就是粮袍，这种粮袍呢是岁耕刀，一年要换一把刀。为什么呢？他要用着刀啊去割这个肉的。那足袍呢，在庖丁看来可能是属于最一般的厨师了，足在这里就是普通的一般的意思。那么这种足袍一个月就要换一把刀，为什么呢？他要用这个刀去砍这个牛，砍这个骨头。由此可见，庖丁既不是用刀去砍，也不是用刀去割，因为这两种做法都会伤害这个刀。接下来他说，我的这把刀呢19年了，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形。我这个刀啊，好像是刚刚从磨刀石上磨下来一样，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庖丁接着讲了一个道理，比劫者有剑，而刀刃者无后，以无后入有剑，挥挥乎其余游刃必有余地矣。啊，意思就是说呢，说这个刀啊几乎是没有什么厚度的，但是牛的结构里边呢它是有缝隙的，那么用这种几乎没有厚度的刀刃进入到有缝隙的肩架结构里边去，那一定是游刃有余的啊，绰绰有余的。所以成语游刃有余就是由这儿来的。那么说到这里呢，也许有人要问了，难道这个庖丁就真的没有遇到过难解的地方吗？那么他到了那个筋骨交错的地方，十分难处理的地方，他怎么办呢？所以接下来呢，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每至于足，吾见其难为。他每到了筋骨交错的地方，我也感觉到这个地方不好解。那怎么办呢？我就触然为戒。就是变得非常的警惕而小心翼翼起来。视未止，行未迟。我的目光集中地盯在那个地方，不动了。我的动作呢也非常的谨慎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高度注意的情况下做事情，那应该是能够做得比较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庖丁说，我这样去做了，动刀甚微啊，豁然一解，如土委地。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牛啊就被他肢解开了，就像是那个土一下子泄落到地上就解完了。他是轻轻的动刀甚微，轻轻的一点，在关键之处就把问题解决了，就把矛盾给解决了。 那么解完之后啊，庖丁是怎么表现的呢？提刀而立，谓之四顾，谓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我们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庖丁解完了之后啊，提着那个刀私下里瞅一瞅看一看，显得很得意啊，擦一擦刀，然后把这把刀给收藏起来。这里写的是庖丁的肢体语言，没有写他说话。正是这种无言的肢体语言向我们传递了非常丰富的信息。此处可以说是无声胜有声。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一下，这庖丁这四处看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神，他的那种表情都带着一种自豪。他在擦刀的过程当中，我们想他是怎么擦呢？他是用一个抹布来擦呢，还是用刀在自己的袖子上来蹭几下呢？我们都可以去想象嘛，啊，既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一个擦刀的动作显得十分的潇洒。就通过这一个擦刀的动作，又向人们展示了啊，我庖丁，我达到了一种道的高度。这就是无声胜有声。你看，在关键之处，肢体语言所起的作用是多么的重要啊！站在旁边的文慧君又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句评价之语啊：“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那么，可能有的读者到了这个地方呢，会有一点困惑：这庖丁的解牛，他怎么就和养生联系起来了呢？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对这篇文章做一个深入的探究。 庖丁顺利解牛后的肢体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悠然自得的境界，也可以说是一种大彻大悟的人生境界。世界上的事情虽然千差万别，不尽相同，可如果按照老庄的道家思想来看，世间万物皆有规律可循，它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可当庖丁讲述完自己解牛的三个过程后，在文慧君眼中，庖丁追求的道和自己从中获得的养生之道又有何种联系呢？ 庖丁解牛是一篇寓言。寓言这种文体有它自己的特点，它是通过一个虚构的故事来表达一个深刻的道理。庖丁解牛当中的庖丁是庄子虚构的一个人物，这个庖丁有没有解牛这回事我们无法去进行考证了。庄子所要表达的是关于养生的问题，所以这就使我们在思考这篇文章这篇寓言的主旨的时候要和养生联系起来。那么解牛和养生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呢？这就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究。我们说，既然它是寓言故事，它属于文学作品，那么它就符合文学创作当中的常用的手法，就是通过意象来表达内在的内涵的一种意蕴。那么庖丁解牛这篇文章里边的意象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个意象，一个是刀，一个是牛的结构。我们先来说刀。在整个文章里边，庖丁着力要表现的就是自己这把刀用了19年了，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他懂得去保护这把刀的一些方法， 他在使用刀的过程当中，他非常注意不去伤害这个刀。这难道仅仅是在讲解凝吗？我认为作者庄子是在这里借这个刀来说明人怎样养生，怎样保全，保全自己。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对事物的规律的认识，就有一个道的问题，就上升个人生哲学的层面上来了。那么我们再接着说第二个意象，牛的结构。这个牛的结构在这里，它所象征的是人生存的环境。每之于足，这个筋骨交错的地方呢，它象征着可能是比较复杂的那些生存的环境，比较恶劣的那些生存的环境。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人就更需要小心翼翼地来去保护自己。那么道呢，我们说它是形而上的东西，而技术呢，它是形而下的东西。这两个东西呢，它是不在一个层面上，而庄子作为一个哲学家、文学家，他非常好的处理了哲学和文学的关系，道与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我们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规律，充分利用规律来为我们的人类服务。庖丁之所以能够把牛解得那么完好，是因为他对于牛的内部的结构认识得非常透彻，他依乎天理，他因其固然。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无论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都要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个工作的规律、性质、方法要有一个深入的研究。当你达到了对它的规律的掌握的这个高度的时候，也就达到了因其固然，依乎天理的高度，那么你做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就会左右逢源。我想这是今天我们一般的读者在认识庖丁解牛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悟出的这个道，就是对规律的认识、把握和利用，而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养生的层面上。以上我们欣赏了庖丁解牛，想必广大的读者会有更加丰富的感受，这就是寓言的魅力。好，今天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谢谢大家。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做不做大英雄，坏不坏志不穷，有没有事练功，我在心中点条龙，咱们三射击空，接不接住更猛，抓紧的前面再宽松，赶紧上手。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呢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分。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